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告诉我，他从小的愿望就是希望父母离婚，希望自己早点离开这个世界。他和他的家庭之间到底有着多少恩恩怨怨呢？ 老板，我刚才微信转账了。 好嘞，欢迎下次光临啊。女士， 嗯， 你的火车票落桌上了。 啊，那个其实 这要是丢了就麻烦了。拿好了。 这票是我不要的。 不要了？这不是今天的票吗？哎，已经过了发车时间了。 是啊，都超过2小时了，退票也来不及了。 你记错时间了？ 没有，突然不想回老家了而已。我妈又流产了，想来想去我还是不回去了。 你妈妈又…… 你是奇怪，她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还会怀孕。 嗯，我是不是问题太多了？这个臭毛病总是改不掉。一会儿还有事的话我就不打扰你了。 也没什么事儿，我刚才还在琢磨着一会儿要去哪儿呢。 那要不就再坐会儿，如果你愿意聊聊你的故事，按店里的规矩我还会送你一杯鸡尾酒。 我家的故事估计跟你说了会让你不开心的。 没关系，曾经有个客人说我就像是个树洞，可以把不开心的事情都跟我说，如果能让客人轻松一些我也会感到高兴的。来，请坐。 你这个老板这么喜欢听人诉苦啊。 这个可能是我独创的生意经吧。来说说看，为什么不想去看妈妈了？ 其实我妈做的是试管婴儿，这是她第三次失败了。 第三次？她年纪应该也不小了吧，为什么要一直做试管婴儿啊？ 因为我爸妈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个亲生的孩子。 啊，你难道…… 对，我是他们抱养的，按说如果没有他们我早就死了，可是我从小最大的希望却是他们离婚，或者就是我自杀一了百了。 为什么呀？难道他们虐待你？ 没有，不过也好不到哪儿去吧。我爸和我妈结婚前就是一个村的，他们两家相隔也就3分钟的路，他俩一起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吧。我爸经常帮他干农活，后来 外婆病了好多年。哦，我妈还有个哥哥，不过根本指望不上，平时因为偷鸡摸狗被人到处追，所以一直躲在山上不敢回家。别提照顾外婆了，农忙的时候都是我爸和他的兄弟们过来帮忙的。外婆临死前跟我妈说，你只有一个哥哥就不要远嫁了，直接在村里寻个人家吧。所以后来他就和我爸顺理成章地结婚了。不过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外婆的那句话，我妈妈的一生和我的一生是不是会彻底改变呢？我也经常问他，后悔听了外婆的话吗？他总是笑着不说话。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他俩关系不是很好吗？ 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孩子。郎中都看遍了，吃了好多药，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当时我爸一边烧窑卖砖，还爷爷去世前欠下的债，一边还要赚钱买药，日子过得特别辛苦。在我们村，没孩子是要被人看不起的，所以我妈也慢慢变得沉默寡言了。有时候烧饭点柴火点不着，都会蹲在地上哭半天。我爸回来也不说话，不安慰，就自己开始烧饭。这种日子持续了好几年。后来因为有的家庭想要男孩，就把女孩遗弃了。我舅舅就从街上捡回来一个女婴，我妈看她不哭不闹的，就决定养了。 那个女婴就是你？ 对，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村里人就会经常问我，以后你是要跟现在的妈，还是要跟生你的妈？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但我只记得自己当时特别不知所措。 难道你家里人也从来没有避讳过这件事？ 还真没避讳过，他们甚至会拿这件事情当谈资，说我命有多好，要不是我舅，我可能早就被狗吃了。因为从小就知道自己身世的缘故吧，所以我可能比别的孩子都要早熟。90年代的时候，爸妈跟着打工潮就去了县城打工了，我被留在村子里读学前班，家里还有两个叔叔，奶奶也在，但他们都不爱说话。我当时总是因为想爸妈，一个人偷偷的哭。奶奶是个很冷漠的人，也不怎么关心我。有的时候，我晚上睡着睡着突然醒过来，摸床边没有人，就知道他又去别人家里聊天了。每到这个时候我都特别害怕，因为我和奶奶睡的床就是爷爷去世前睡过的，加上桌上的闹钟擦擦擦擦的响，我真的不敢一个人待在那个房间里。所以我通常都会拿着手电摸黑去邻居家找奶奶。这种日子真的是熬了。后来有一次我妈回来看我，就在她回县城之前，我难过的嚎啕大哭，我妈心软了，就带我去了县城。但是我没想到，那不过是另一段黑暗时期的开始。 为什么这么说？ 县城生活没有我想的那么好，我们住的瓦房屋顶经常漏水，门口还有一棵特别大的榕树，每年夏天都会有好多毛毛虫爬进家里。爸妈也一直都很忙，我妈做过好多工作，帮人装订木板，还去过炮竹厂，还帮人煮过粉。我爸创业失败，只能帮人锯木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没有孩子让我妈的心里越来越阴暗，她经常哭，总是歇斯底里的发脾气，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开始骂我，说我是灾星，让我回亲生父母家。每次她骂我， 我都忍着什么都不说。不过有一次他骂得太狠了，大半夜的我就跑了出去，躲在一辆大卡车后面哭，恨不得就这么哭死过去。后来他出来找我，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蹲着，听着我哭。那个景象，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你妈妈其实也是个可怜人，如果不是周围的环境给了她这么大的压力，她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可是我又做错了什么，我必须要承受这些呢？我从小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活，时刻留心我妈的眼神，拿别人一颗糖，去邻居小伙伴家玩，我都会给她留言。我经常会哭着去找和我关系最好的两个同学，在他们家我总是舍不得走，我喜欢他们家丰富的饭菜，喜欢他们总是笑呵呵的父母，喜欢他们有亲密的兄弟姐妹可以一起玩。其实我学习一直很努力，小学时数学语文经常考全班第一第二，可是我妈从来都没有表扬过我，我爸也总是不说话，我们俩之间几乎没有交流。啊，对了，四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偷看过我妈写的日记，我这才知道，他们在抱养我的时候，被人提醒去大医院检查过。原来我妈一直生不出孩子，根本就不是她的问题，而是因为我爸，他有无精症。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你会问你妈妈后不后悔嫁给你爸爸。 是啊，如果她嫁的是别人，就会有孩子，性格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吧。 可他们毕竟从小一起长大，走到一起也是必然的吧。 或许他们当初的感情是不错，可是因为没有孩子，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就耗光了。其实我妈就读到小学二年级，可是她却在日记里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页，全都是抱怨老天对她的不公平。你知道吗？我妈还曾经想和人私奔呢。 啊！ 不过后来被发现了，她和我爸吵架的时候，直接拿了一把菜刀，关起门把家里所有的衣服都剁烂了。 日子都过成这样了，他们就没有考虑过离婚？ 我爸不肯，而且他们俩也不是天天都这么闹的，可能确实是因为青梅竹马吧，情分多少还有一些，要不是孩子的事儿，我妈也不会这么恨我爸。有的时候我妈心情好，还会给我买点好吃的补营养，不过大多数的时候，我都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悲凉。小学的时候，家里唯一愿意陪着我的就是一只小花猫，但我有时候也会把气撒在它身上，它也会被我吓得四处跑。在我五年级的时候，猫被人抓走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它身上的味道，也经常会梦到它来看我。我真的很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到了六年级的时候，爸妈去别的城市发展了，我就一个人留在县城里读书，寄住在姑姑家。啊，寄人篱下的日子也不好受啊。而且那段时间，邻居家的孩子突然出车祸走了，我的房间和他的房间只隔着一堵墙，因为没有完全封起来，他生前还经常爬过来和我一起玩，所以他走以后，我经常半夜被噩梦吓醒。好在不久之后，我妈就回来了，一直和我一起生活，直到我上初三。后来他说他想我爸了，就又出去找他，和他一起打工了，我就又成了留守儿童。那段时间我其实已经有点抑郁了，而且经常做梦，梦到逃离了这个家，而且每到周日的下午就会哭。到了初三下学期， 我爸做生意挣了点钱，他们就去做了试管婴儿。我当时特别希望他们成功，这样我就不用活了。 怎么能这么想？ 因为活着真的没意思啊。我也想过，不死的话，被忽视也是好的。他们要是成功了，就会把重心都放在宝宝身上，我就不用再挨骂了。可是他们失败了，而且暂时也没有钱再做一次了，我就又回到了经常挨骂的日子。我妈下班一回来就在沙发上躺着一动不动，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问候她，试探她的心情。那个时候电视里开始有治疗不孕不育的广告，我还特地偷偷打电话咨询了一下，医院在北京，费用也不低，我们这种家庭根本承受不了，所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当时真的很无力，我不知道能为这个家里面做什么。 后来他们就一直攒钱做试管。 第二次是在我大三的时候做的，我妈怀了3个月，但最后还是流产了。 这些钱如果用来改善家庭生活，你们的日子也不会一直这么拮据了。 对他们来说，只有亲生的孩子才能真正的改善家庭生活，钱花在这上面他们一点都不后悔。父母果然都是最爱亲生的。对了，我高一的时候我亲生父母还来找过我呢。 他们怎么知道你在哪儿呢？ 本来住的就不远，要不我被扔了以后怎么会被我舅捡到呢？所以他们只要想找总是能找到的。 他们跟你说什么了？ 我没见他们，他们就和我爸妈聊了会儿，来找我无非是想看我过得好不好。后来我爸妈跟我说，原来我是那家第三个孩子，上面有哥哥有姐姐，因为我是女孩，他们就把我丢在了马路上。他们还解释说，特意把我放在了显眼的地方，就是希望能有个好人家把我捡回去，他们也是没办法了什么的。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当初我真的不如直接让狗吃了好。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特别平静地问我妈，如果有一天我自杀了你会怎么样？她吓了一跳，然后就哭了，一边哭一边骂我，说我没心没肺。但我听得出来，她更多的可能是害怕吧。所以从那以后，她对我确实关心了不少，经常还会到学校里面给我送饭菜，同学们都羡慕我有个好妈妈。 你看，可心，她还是爱你的。 但我却一点都不开心，我还是很不在乎这条命。我知道我有人格缺陷，但我也在一直很努力的想让自己像个正常人。现在我已经毕业工作了，他们这次做试管我也给支援了一部分，我每一天都在祈祷他们能有一个孩子，可是现在又失败了。所以我刚才在想，如果我回去可能又是一顿骂吧，倒不如再努力攒攒钱，尽快让他们再做一次，毕竟我妈已经46了。其实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变成现在这样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他们对我童年的伤害。我家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听着很压抑啊？ 与其说是压抑，不如说是心疼。你稍等，我这就送你一杯鸡尾酒。 杯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打碎的鲜草莓和糖浆调成的草莓马提尼。心情不好的时候，喝一点甜的东西，可能会好受些。 谢谢。我好像还是第一次把这些事情说给别人听。看来留下来和你聊天是对的。哎，你这杯沿上装饰的这个是柠檬皮削的吧？ 对，其实那个形状是我特意削出来的。 这个形状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它是乐谱里的休止符的一种。 休止符？ 送你这杯酒，除了希望你的心情能好些之外，我还特地选用了红色的鸡尾酒以及休止符的标志，就是希望你们全家不要再延续这种生活状态了。 你是说不要再让我妈做试管了吗？ 对，跟他们说说到此为止吧。 我可管不了她，我能为这个家做的就是帮他们一起攒钱继续做。 可是我却觉得无论试管能否成功，都无法让你们真正幸福。首先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的父母其实是爱你的，这从你说的很多细节都能体现出来。更何况他们一直把你供到了大学毕业，只不过他们并不懂得怎样去爱你。我知道你没法原谅他们，但你要知道，其实他们也是传宗接代思想的受害者，而能改变这一切的只有你。 我能怎么改变？ 让他们明白，即便不是亲生的孩子，一样可以让他们活得幸福。做一次试管至少要上万块，即使孩子生下来抚养费又将是一个无底洞，这样真的幸福吗？人的一辈子都在为了别人的目光活着，真的有意义吗？用你挣的钱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带他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让他们知道世界很大，生孩子并不是生活的全部，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一样可以让他们安度晚年。 如果他们不接受呢？说实话，我真的没信心，我现在甚至不敢去见他们。 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也希望你能停止去想任何和死有关的事情。既然你能在街头大难不死，就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要让你的生命活得有价值，试着去帮助别人，去爱一个值得你爱的人。虽然这20多年来你一直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但你之后的人生是自由的。我希望当你老了的时候，可以自豪地跟别人说，你人生的这杯鸡尾酒是先苦后甜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一直祈祷母亲能有个自己的孩子。原作北明雪，改编制作程涵，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大家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陈光。故事酒吧是一个分享真实人生故事的地方，如果您有想分享的故事，如果您愿意将它做成广播节目，在故事酒吧中由专业演播人员演绎出来，我们欢迎您的投稿。投稿故事有真实基础即可，可以虚构一些细节，字数在4000至10000字，记叙文体，文笔无需华丽，只求通顺质朴。我们非常欢迎积极、阳光、正能量的故事。如果是伤感的故事，也请避免犯罪、色情、批判国家和宗教信仰等话题。稿件由制作人审核后，是否采纳会及时通过邮件通知您。另外，由于广播电台制作成本有限，被采用的稿件是无法支付稿酬的，但所有的稿件被采纳的投稿人都将获得高清版本的节目成品 MP3 作为纪念。如果您在北京，也有机会来录音机房观摩现场录音。投稿邮箱 1653-41423@qq.com